识与夜色辉映，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，令我眼光不禁追随，仍是你步履多优美，发披肩在风中飘起，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，又似带出一点傲气。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，仍是你说话轻轻笑，陪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完结色相相多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彩份各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相对陪着你说话轻轻笑，随着你进出于晚灯里，愿你会跟我相度爱河，陪伴你步履轻快，晚灯光彩份各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美。